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如果喜剧可以用疯狂二字来形容的话，那么警探喜剧白头神探绝对对得起疯狂之最这四个字。不服的话就先把它从头看到尾。 上帝啊，菲尔， 得奖的是 白头神探是系列电影，共推出了三部，主要讲述了白头神探弗兰克·卓本中尉遇到的一系列故事。由白头翁莱斯利·尼尔森主演，他的一头白发简直成了电影的注册商标，各种无厘头、搞怪、意想不到的爆笑桥段连贯性发射，你能招架住吗？ 进， 走步。 他在那儿，他在那儿，站住！ 抱歉，你鞋子上好像有鼻涕吗？ 据统计，电影每分钟的笑点多达三次，也正因此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史上十部最好笑电影之一。虽然恶搞无厘头，但是白头神探一直本着破案的执着精神，最后总能误打误撞地解决危机，并将犯罪分子捉拿归案。 不得跑，我们得去帮弗兰克。 你有多少不能释怀的，相信看过这部电影你都会轻松很多。外语佳片推荐白头神探。 想跟我吵架，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Oh, 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，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有几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，爱把我们流多少眼泪。Oh, 你的眼神充满魅力，带走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这似乎又是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时光都已开始，

寻，我以为我比任何人理性，却栽在你手里，街道上看板换成你，关于你我全部搜集，谁告诉我我有什么毛病，整个世界只有你，青春的轨迹不会留下风平浪静，我对平凡挑衅，磨练出真心，我就是不跳进你最深的心里，我的叛逆沿着我们之间存在生命因你曾妒忌，不肯认定你却无法骗过我自己，我们拥有太多没有答案，心却知道是不可理喻，不够疯狂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在巴黎的

我唱着歌，你是否心疼？陈绮真的太聪明了，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，爱剩下心酸，热情总会变冷淡， 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，麦兜故事对华人电影一直有强大的吸引力，经典港片《春田花花同学会》就由它改编而成，一起来看看这部真人演绎的动画影片吧。 妈妈说，妈，是我切了你的鸡。少年华盛顿他妈妈没生气，不过叹了口气说，啊，小顿，你切的那只是辣鸭。

高调。